戚幽怨，浮上沉下依心疲倦，十度救生圈总好过气短，横渡那一方却未预算，听他说起苦恋姻缘，缘复缘尽看不穿，骤觉我跟他前事看似贯穿，又恨我当天未弃权，曾迷途像是他，觉自己过得差，这天却明白叹息不会白发，而回头望自己劝喻他无需多丑化，定会碰到某个他，浪子也不怕。痛苦绝非的不得已，笑声其实也奢侈，望住看风光，谁亦会有法子，来下秒争取未算迟，曾迷途像是他，觉自己过得差，这天却明白叹息不会白发，如回头望自己劝喻他无需多丑化，定会碰到某个他，浪子也不怕，一朝经历过一生想一方，曾迷途像是他，觉幸福太虚假，最终却明白世间总有童话，如回头望自己勉励他，前景不可怕，在我碰到那个他，为爱再牵挂，在我这天遇见他，被爱到